位什么毛病这是？ 难道判案无钱不成？你来看，俺这里有3岁的银两。 哦，银子。 真是。 有外汇券吗？ 啊？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？你得说戏词儿。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，如今在景阳冈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。 到 了 呀， 对了， 是一只老虎。 对了，出现了一只老虎啊！ 有我怕他出身，俺这里有哨棒，岂能容他？ 我的客官爷爷，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？ 为什么？ 他厉害呀！ 怎见得？ 怎见得？就拿您来说吧，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。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， 客官。放心眼里的去了， 朕朕岂有此理 啊！ 既然要与人民 怎么着？ 吃寒呀！ 这位也下斗机灵， 你有报？ 有， 你就报。 啤酒的吗？ 您打算喝什么酒？ 我得喝白酒。 喝白酒，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。 什么规矩？ 斤花生豆，10斤橡皮鱼。 这菜你酒贵， 那怕贵，您别喝呀！ 不要这样啰嗦，快将上等寒。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？ 醉了好啊，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。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？ 客官您不知道啊，我们这儿有 是人，大家留神，不可妄动规则法仪。 就是这意思。 朕乃胡言乱语。 哎，怎么把他给团了？那您快喝。 这多别扭啊，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，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，我稍微的来一点蹭点劲儿。 朕乃美酒也，好在白门好酒， 对了，好酒。再分不是好酒，我能这模样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再来一口，这酒还真不错。干了。哎呀，客官爷，我再给您来一声，怎么样？ 酒报，俺要走了。 我的客官爷是。 进来， 怎么着？您到了景阳冈之上，看见这只老虎，您再回来。 真是。 对了，您也回来了，老虎。

美好时光。 对， 我激动的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 了。其实刘勇的这番话真的是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，因为感谢的话太多， 哎， 感谢的人也太多了。 黄金小难忘今宵， 不过我倒是希望你们今年能够上春晚哦。 我们努努力，努努力。 好，听众朋友。节目内容。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。 不得。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？ 大音精华声， 出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，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我是丰台 谭道亮，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、护好院、看好门，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。 首都宗志伟唱的。 祭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1885年，为防止乘客从马上摔下来，马车上1955年，美国轿车装用安全带。1992年，我国公安部规定，所有小客车驾驶人和前75%，驾车乘车请系好安全带。 公司的机长，在每一架民航客机起飞之前，都会有这个专业人员根据旅客的人数、行李的重量和所需要燃当飞机起飞的时候，飞机的驾驶系统会自动给予配平。在万米高空，一旦飞机上有人员发生非常飞机的事实。 飞机与普通交通工具不同，陆地上的不文明行为在飞机上